好，星期二的 Hot Ball Song 呢又嚟咯噃，咁啊今个礼拜呢咁就人脚啦，咁啊有阿京一，咁就有阿慈山推咪，咁啊再加埋我师兄啦，咁就同大家主持今晚嘅节目。咁呢就啱啱咦係喎，阿卡都坐咗喺度喎， 啱啱 坐咗落嚟，啱啱欢迎阿卡呢，咁就都嚟到啦，咁呢就啱啱过去啦，嗰、那个礼拜我哋就去飲嘅，即係阿 Steven 同佢太祖嘅嗰個嘅婚宴啦， 恭喜！ 嗰晚都非常之熱鬧啊，嗰晚都嚇， 係 先我哋嗰圍， 唔係佢又恭喜下佢啦，結婚佢嗰隊又贏咧， 冇錯啦，即係衝要衝起噶嘛，大佬嚇。咁啊，阿仙奴隊波就陣間先講，咁啊講下啲燈先，啊啲燈咧， 誰知喺我隔離咯， 正係啊，真係大放光明啊！呢趟真係。 今個禮拜就你同傑斯都啊， 燈曬， 着咗眼燈， 全部係放光明嘅。 傑斯就禮拜五佢都話佢自己爬冷嘅， 爬冷就真係光， 即係佢都預咗㗎啦，佢啲冒險嘅嘢嚟嘅。 我都好冒險啦。 係啊，你嗰啲又冒險啦。 係啊。 咁 啊，值得一提嘅就係阿 EV 嗰三場就中曬啦。 好犀利！ 即係正如我哋上個禮拜所講啦，留意下 EV 啲 tips 啦。 係啊，真係米道士報。 系 一定要留意， 唔系咁我同你都系衰一场啫，都系衰埋同一场啫， 唔系都系 球妹系咪先？ 都系都系好冇啫。 吓，我俾咗先噶咯。 其实我心里有数先噶，我唔打出嚟，我喺度啊嘛。 姐，唔系咁就EV 啦，同个 Chip 咧都全中嘅 ，Chip 咧就两场都中晒嘅。 系冇错， 系啦，咁样咁啊 ，Chip 咧都其实都冒险噶，佢嗰啲 tips 都有啲让球主客和啊嗰啲咧都。都系难估嘅， 咁啊，但系都睇见佢就曼城对史云斯都好正路，因为曼城就好 fit 嘅，阵间就再讲啦。咁啊，系咪 Chicharito 好似有啲嘢问我阿卡？ 系啊，佢问你有咩感受啊？即系咧，你同阿杰斯咧系一齐，因为依家我哋好多即系数据上啊 ，click 啦嘢都系阿何小豆帮我哋整噶嘛。 冇错。 咁啊，发现咗你哋呢一周嘅秘密，就系你大放异彩。 啊！大放大放光明啊！ 系啊，睇下你有咩感受。 好唔好？聖經有一句嘅叫地上，我哋要做地上然世界光。咁我而家咪做世界光咯。 阿姐， 即係好簡單講句。 咁唔係好難撞中嘅，啲大家都試過啦呢啲。 唔係，其實咧，其實今個禮拜啲波咧，我都有幾多場心水嘅。但係咧我一 tick tick 咗啲三場事後咧，就知道賴咗嘢。第一咧，我揀一場維拉利爾就忘記咗我坐我對面嘅京一講過。禮拜五啲波咧通常開下盤嘅，咁就賴咗嘢啦。呢個知第一。 西甲係未必嘅。 唔係㗎，通常都係嘅，好多時都係嘅。咁啊，第二就車路士對修咸頓，其實咧就估入球勢係正路嘅，但係睇賠率咧。就有鬼嘅，原來發現係 1.8 1.9 嘅，係偏冷 嗰場多謝艾森啦，係咪？ 係依個第一個尤其 之後先講啦。 咁就反而國際米蘭嗰場咧，就因為森多利亞啱啱換咗教練， 係 換咗米克洛域，因為啲人話米克洛域咧就唔識教波嘅，咁啊所以就即係想試一試啦，係嘛？你啲又舐埋嘢，咁就所以就揀錯波咯，只能夠講。 不過我想打斷你咧，車路士今季咧，其實應該累積咗有四五場咧，係先落後一球嘅。 係啊， 所以計埋呢場，其實真係可以留意一下，如果車路士對一啲比較弱嘅球隊，或者即係唔好理啊，總之係車路士嘅球隊對嘅比賽咧，就通常可以買對家先入球嘅。 係 就可以嘅。 係， 因為有時車路士你知摩連奴咧帶車路士嗰時有啲攬咧。就以前都成日都會 有㗎，譬如嗰陣時1-0啊，一係開1-0開4-0啊嗰只。 1-0、2-1，同埋咧嗰陣時咧係好興有艾森嘅手入嘅。 係而家幾乎 啊， 艾森守名助攻啦， 當年窩連奴帶車路士嗰時就係艾森最 fit 嘅時期，經常有艾森手入啊，十幾倍啊，好好賣，就算後期阿希丁一帶咧對巴塞嗰場都係收入嘅， 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不過艾森究竟車路士仲有冇得出咧，我都好懷疑啊，真係好坦白。咁啊陣間先講車路士嗰場啦，咁我諗就而家就差唔多啦。咁啊先講咗啲歐洲比賽先，咁啊因為咧巴塞羅那咧咁就 輸波， 即係。去到之前為止啦， 啊、 去到之前為止就西甲都仲係不敗嘅， 咁而家就要斷，咁難得巴塞有場輸波，雖然都幾唔想睇都好， 仲要仲要俾馬體會追到同分啊！ 都要睇下嘅，都要睇下嘅。不過咁即係唔係話自己馬後炮？其實咧呢場波咧賽前有啲我真係去飲啦嚇，嗰晚去阿 Steven 嗰餐飯食飯嗰陣時咧就 充氣下啫。 唔知係邊個問我？唔記得阿 Kenny 咧就係邊個問我？即係佢問開車路士，我順便講埋巴塞咁就話咧呢場波都係巴塞失分嘅機會係好大，好大咁啊！輸埋都唔出奇，所以就話揀錯波。其實我諗住開頭想揀咧，係揀畢爾包讓球主客和嘅， 即係受讓嘅， 嚇係受讓嘅。咁啊，但係就唔夠膽啦嚇，咁冇辦法。咁啊，呢場波嚟講咧，首先就講巴塞陣容咧，就因為華迪斯就會係呢個受傷啦，咁就奔道打龍門啦，咁就蒙道亞就右閘啊，祖安奴左閘啦，中堅就馬斯查蘭奴同埋阿卡卡最愛嘅碧基啦嚇。 個蒙道亞好似有傳聞話會俾人放走。 蒙道亞就而家為止都未續約。 系咯， 球會未同佢續約， 有傳聞係話有佢季尾可以自己走 啊！即係過咗一月之後，過一月之後咁啊，如果仲球會仲未同佢達成續約咧，咁就可以 Bossman 條例就可以直接同第二間會傾噶啦。 另一個傳聞就係柏度喊走啦， 柏度係啊，都係有咁嘅。 總之又有啲又係啲就係換屆，有啲內亂。 都係嗰句，好多人都嗌走啊！前嗰位恩尼斯達都話去曼聯啦，美斯都曾經即係呢輪傷啊嘛，都曾經講過話好似拜仁係想要佢啦，曼城又話出 總之 天價去買佢啦。 總之就係啲內亂啦， 有少少咁嘅情況啦。咁啊，中場就沙維恩尼斯達、布斯基之前邊就法比加斯打最前，尼馬同埋山齊斯。嗱呢場波嚟講咧，就其實上半場巴塞，我覺得打得好地地嘅，打得好地地嘅， 爭啲入波噶嘛，應該 係啊，都猜得都幾順嘅， 係咯。 咁但係其實咧，講翻畢爾巴嗰場波咧，防守係唔錯嘅嚇，即係佢哋嘅即係嗰個壓迫都唔錯。我諗巴塞呢場波輸波就有幾個球員打得好曳嘅，第一個叫尼馬。是打得好曳啲場波，即係喺成日甩波啊，即係可能佢嘅 boot 又唔習慣，啲草地啊成日跣低啊、跌低啊之類。咁就相比之下，咁另外法比加斯又係打得唔好嘅，法比加斯咁就即係喺個中間完全都好似隱形咁樣嘅。咁就相比之下，畢爾包即係前面嗰三個球員，一個叫做蘇沙爾達，一個叫做安達夏里拉，即係響轉會窗。未生之前，曼聯最後嗰個顯簽咧，其中一個叫安達夏利拉，另外就係蒙尼安，呢三個球員咧，呢場波係打得好好嘅。 倒戈咁，蒙尼安好似 係。唔係，蒙尼安唔係蒙尼安，佢哋全部都係自家產品嚟噶嘛，多數畢爾包。 係喎，係 啊， 巴斯克嘅。 係啊，咁咧呢場波就蘇沙爾達打得好好嘅，即係響右邊都有好多嘅威脅。咁就嗰球入球啦，亦都係來自呢、這個蘇沙爾達右邊嘅傳中就俾啦。蒙尼安咧咁就射埋去咧，咁就射入嘅。咁就總體嚟講，呢場波就呢、這個 蒙尼安，我記得好似係咪我哋 U21 嘅時候都見過佢， 就 U21 嗰個咯。蒙尼安就係佢同呢個安達夏里拉咧，其實就踢法都頗為似。其實加埋呢個今年進步好多嘅蘇沙爾達咧，即係整體對畢爾包個前場嚟講係唔錯嘅。咁當然佢前面仲有一個好高大著住二號波衫，嗰、那個二位著打後衞嘅二號波衫叫托基。 托基路 就腳法就麻麻噶啦，咁啊勝在個頭夠光。 但係好似畢爾包，好似係慣咗，總要有一個高高大隻頭槌唔錯嘅球員喺度。 梗係要啦， 即係佢好似係有一個傳統，係有一種即係嗰種打法係啱佢哋嘅。 係啊，咁因為你知巴塞啲高波幾犀利先得㗎， 唔係得兩 球係黎頂輸嘅。 咪數都數到得兩個人頂嘅啫， 係啊，一個叫碧基，一個叫布斯基斯啊嘛。 嗱，最多搭多個蒙道亞俾你啦，而家 蒙道亞都問水啦， 問啦、 啊， 法比加斯啦，數埋 係啦，咁所以就呢場波巴塞輸波就下半場打得好曳。好坦白，下半場都唔知道，即係猜都猜唔到上去添。咁就所以呢場畢爾包贏係非常之合理嘅。咁就巴塞真係連輸兩場啦。 咁就即係嚟緊個西甲都唔知點算， 連輸兩場，連輸兩場嘅意思係一場歐聯一場聯賽啊， 咁都叫連輸兩場啊，大佬啱啱先？好啦，咁就因為咧巴塞輸波啦，咁其實咧其他嘅賽事嚟講咧，咁就呢、這個呢個馬體會就贏呢個0-2啦，咁就。另外呢就呢個皇家馬德， 皇家馬德里就之前即係贏4-0， 冇錯啦，就贏4-0啦。咁就另外呢就我估嗰場維拉里爾就1-1喎，咁就1-1和咗馬拉加。咁就呢個呢切爾達就3-1，咁就愛斯賓奴就1-2輸俾皇蘇，大致上係咁樣啦。咁就呢個西甲，咁德甲嗰邊多蒙特贏波啊！叫做嚇， 我哋食緊飯，食到尾嘅時候就有起訊啦，又係因為我哋食下嘅時候就見到1-1嘅， 係 咁跟住就即係入下一球入下一球咁啊1-3咯。 哦，你講緊多文 係啊，多文係 啊， 唔係，但係嗰場都幾詭異嘅喎， 有幾詭異？ 因為交著咗70分鐘， 係 啊，但係四個波咧，全部都係罰球啊，12碼，一下子突然間，哇，風起雲湧。但係嗰陣我哋個現場都係風起雲湧，講緊數啊，真係。 係咩？哇哇哇！真係咁啊，即係風起雲湧。 咁啊，有場詭異啲嘅就荷芬咸4-4， 詭異。 博雲特不萊梅。 麗大㗎啦。 但雲特不萊梅入到咁多波啊，今年。 唔係麗大之餘咧，係我今次係冇話過佢會大，佢大足兩個大出嚟今次。 真係上次離奇開勢，今次就要發 大翻個 double 咯。 咁啊，拜仁就兩粒贏呢個布雷斯克， 非常之合理。 唔係啊，係清空送爽當練波㗎咋。 留住嚟踢嘅呢場擺明就係 你睇個比數根本就係完全當練波。 即係嗰晚嘅尾場就斯洛克04就3-0就搞掂咗斯洛加啦。 係冇錯，係啦。 咁就呢日就差唔多啦。咁就仲有係 都 早記啦， 二甲就早記1-0贏烏甸尼斯啦，就臨尾入波嘅就羅蘭迪。咁就咧 就1-1。呢個森多利亞啦， 即係烏甸尼斯，即係長買細都有著數。 係啊，咁啊講翻國米嗰邊就森多利亞換教練，咁咧就換咗米克洛域。咁啊，米克洛域教波嘅戰績就真係認真之麻麻地嘅。咁啊，甚至有一啲即係意甲嘅即係評述員咧，就評呢個教練咧就唔識教波嘅，因為呢個人咧之性格咧都可能睇佢踢波都仲記得米克洛域咧都幾。即係好似迪肯尼奧， 係啦，都好性格㗎嘛， 係好有性格。 講翻個有兩場大波就4-1踢，有兩場都幾觸目啦。費倫就4-3贏呢、這個維羅納啦，跟住拉素就2-4就輸咗俾拿波利啦。 係啊，冇錯。咁咧就呢兩場大波嚟講 咧，拿波利呢場個陣我望過咧就正常翻好多啦， 正常好多。 啲恩沙尼啊、恩拿嗰啲就齊翻曬，希古恩喺前面啊，即係其實齊將。 除咗鹹石冇， 除咗鹹石傷咗啦，咁其他啲就齊將 就齊曬咁滯， 所以咧就贏波咯呢場。 都合理嘅，對住拉素就都冇乜點搞。希古恩入兩球嘅，彭迪夫卡利莊就各入一球嘅， 冇錯。 嗯，咁就4-2，咁就另外頭先費林天拿啦，咁就又係4-3贏啦。好似華加斯兩球嘅，如果冇記錯嚇，華加斯就兩球，咁就另外咧就羅斯仔有個12碼嘅，冇錯。咁咧就就應該一個保查華利路，咁就兩球，唔係華加斯，華加斯一球，保查華利路就兩球，咁就結果就搞咗個4-3出嚟嚇，咁就大致上即係各地形勢，意大利啊、西班牙啊、這個德國我都講過嚇， 都混亂啦。 傑斯比拉素 係佢爬冷㗎嘛，話咗 係唔係？因為嗰呢輪拿波利其實個 form 就叫做麻麻地嘅，叫麻麻地嘅，咁就 係啦。你見到佢之前對完直到去到對輸俾多蒙特之前幾場都係進退失據嘅， 都係輸 係啦，都係踢得唔好嘅， 所以 佢 純粹咪偷雞咯， 咁咪搏搏咯， 偷雞啫嚇，點知偷雞唔到嘅事真 咁啊！周中就今個禮拜就講定先啦，開快車嘅 係啊， 咁啊英除咗英睇啦，杯賽就意大利杯啦，西班牙有嘛？ 應該冇， 西班牙就冇嘅，西班牙西甲就停嘅，咁但係就德國杯又打啦，意大利杯啦。 咁就另外就法甲同英超都開快車。 係啦，英超我主力都會 係啦，陣間就先再講啦。 不如講少少聯賽榜啦，都要講講嘅，因為形勢都有啲變化，叫做有少少變化啦。第一件事講下意甲個聯賽榜先啦，咁就祖雲達斯就三分 hit 住羅馬，因為羅馬又打和啦。 有 啊，唔係真係十年勝之後整個十年和啊嘛，真係因為就係、是、臨尾因為亞特蘭大咧就入波先嘅呢個比維奧啊遠射，咁跟住羅馬去到最尾九十分鐘 史杜文啊 就咧係接應底線嘅傳波右路咧就 先追翻粒， 真係死唔死啊！ 羅馬呢排都幾頹啊！ 都係嗰句啦，仍然維持不敗啦。 和都唔可以要退，你冇波，冇球隊可以。 即係開始有啲低潮，即係之前係冚冚聲咁贏咧，但係呢排好似 佢呢種低潮真係好多球隊都夢寐以求。 好坦白講，而家十三場不敗，十四場不敗，即係全歐洲好似以我印象中好似係得。 系咯，得佢啊不， 應該係得呢隊不敗 拜仁， 係拜仁有冇輸過？ 拜仁有 輸過波嘅，咁就得翻佢維持不敗，都真係算係咁噶啦嚇。咁羅馬就第二嘅三十四分就落後咗幾三， 拜仁冇輸過。係啊， OK。誒， 都係十四場不敗喎，咁樣。 係啊，咁就兩隊都得翻拜仁同埋呢個羅馬咯。 羅馬咯。 咁第三拿波利就三十一分。 但輸咗三場㗎喇。 係啊，國米就第四，費倫就第五，咁跟住維羅納第六喎，22分下。 AC 就開始爬返上嚟㗎喇。 啊 ?AC 叫爬返上嚟。 十幾㗎而家。 而家都係榜，如果係。 即係都係中牛啦。 睇呢個 iPhone。咁可能第二版嚟嘅喎，大佬碌唔到喎， 第八 一位喎， 第八 咩 ？AC 喎， 係咩？ 係啊 ，AC 第八啦， 哦第八 ，AC 上到之前就十一嘅，因為上個禮拜咪話和波，跟住要道歉咯，卡卡，今個禮拜咪贏波咯。 哦，哎呀，死啦！我嗰個表， 但 係 呢個 我要求啊， 但係 AC 呢個第八就同曼聯冇得比咯，即係呢個真係分數差太遠啦。因為 我睇翻你呢個先， 唔係因為 AC 同即係其實同幾隊都同分嘅， 頭 拉索阿爾巴特啦， 我唔怪得失球，係。其實係分數一樣嘅，可能佢哋我而家睇呢個電腦嘅計法同你呢個計法又可能有啲唔同， 可能有啲出入啦， 少少呢方面嘅出入，但係唔緊要，總之都係17分， 係 啦，咁啊榜尾卡坦尼亞89分，森多利亞11分，另外就利和路就12分，波洛尼亞12分。基爾和都係12分咁樣嘅，咁啊跟住轉去睇呢個咧就德甲好嘛，因為 好啊，拜仁啊繼續領先啦， 係啦，德甲就繼續係領先啦，我 拜仁就不敗啊， 拜仁36、 38啦， 38，係 sorry， 即係近視啊，個字細，利華古信第二34分，多蒙特31分第三位咯，蒙術加柏第四，斯洛克第五，和夫斯堡第六。榜尾就係呢個布林瑞克啦，咁就八分嘅。咦，紐倫堡都係八分喎，仲係未開齋喎，就全部都係和喎，八場和喎。跟住法萊堡、法蘭克福都係11分。咁成日開 大個，值得留意。今年哈法柏林已經係第七，因為往年就升降機，今年其實都幾硬淨。 主場好啊嘛，呢個波。 因為咁就主場就小心啲咯，作客可能未必太好，但 係啊，但係有個主場都已經叫好好噶啦。 但係留意德甲啲波揭通之後，可能又會兩個樣，所以小心啲。 但係我諗今年可能會好啲啦，拜仁就咁啊。另外西甲就因為巴塞輸波啦，咁就搞到同馬體會同分添，呢鋪啊真係結啦。咁啊，皇馬就落後三分啫，咁啊，畢爾包就爭好遠啦，已經即係距離呢個皇馬已經係八分。咁所以都係睇頭三位嘅啫，咁就榜尾唔多講啦，咁就即係歐洲遊中啦，我哋睇過曬意大利、德國同埋呢個西班牙嘅形勢，咁就要講講咧呢個我哋今週嘅哭波桑焦點，咁就係熱刺對曼聯呢場嘅賽事㗎喇噃。啊，咁就熱刺對曼聯呢場波啦，咁就先講返個陣容先，咁呢就熱刺嗰方面咧，咁就最主要就係防中咧，咁就唔就出咗丹比利，咁、 啊、 就拍呢個深度，咁咧就將阿保連奴咧就拱上去防中位嘅呢場波， 啊、 即係其實就叫做打一個叫做 應該保連奴係直情係攻擊中場嚟㗎。 但係新度佢踢下係踢得前啲喎，睇返啲片段係。 佢哋相對都 即係佢嗰個比較浮動啲，佢中間有三個啲位。 咁另外就 Chatley 就打返左邊啦，咁因為季初佢出佢呢真係都叫做都幾即係表現麻麻地啦，另外後面就基哲斯啦，咁就戴咗面套上場嘅，都前兩場都有出啦，咁就其他基本上都常規。 霍家囉，呢場踢得好嘅霍家啦， 好唔好就 即係我諗有幾球嘅關佢事嘛。 係啦，咁就另外呢就去返曼聯嗰方面呢，咁就係鄉村真絲即係球人得人啦，咁就打中間。 雲佩斯繼續傷。 雲佩斯繼續後備都冇，但係接上其他後面嚟講都叫做常規嘅，朗尼打返去最前。 中間就中斯加 Cavalry 啦，因為卡拉卡受傷啦。 嗱呢場波我自己就有睇，咁但係呢好坦白講，你話我係咪好有心機睇呢就未算。咁呢就呢場波就最終呢就整咗個2-2出嚟嘅。 好啊。 咁我哋就不如睇睇嗰幾個入俾個入球先，嗱呢個罰球啦，第一個波咁就咧呢個霍家咧咁就係射穿人牆呢個罰球射入嘅， 喺朗尼跳高咗之後喺腳底就飛埋去。 嗱呢個波咧咁就第一件事就通常人牆咧咁就因為啲人射罰球啦，通常台就射高波，所以咧啲人牆就會跳起，咁但係呢個霍家咧就好嘢啊！咁好似當年朗拿顛奴咁樣咧，咁就人牆跳起就射地波。咁但係我感覺上係咪似乎阿迪基亞係咪似乎太過依時俾佢射入呢球波呢、好似我哋係咪慢咗啲反應慢咗少少呢 係都差唔多啦係咪 唔係咁你正常派罰球快派人場龍門通常都係比較注視高波多嘅 係 嗰陣咁其實咁啱呢球真係好似打機嗰啲咁 係 你一跳起就喺佢腳底度入即係掃到入去囉 因為直線走埋去咁就辛苦啲嘅 係咁就呢球波一嚟1-0啦咁就跟住呢就好快手啊咁就呢28分鐘呢咁就呢個曼聯就追返㗎喇呢個波又係衰霍家啦右邊就斬埋去咁就霍家呢一腳一鬥唔知佢想解圍點撞到個波去前面咁就俾呢朗尼右腳一射呢就入網㗎呢個波啊真係慘啊霍家就入一球就一球助攻俾人唉真係你話死唔死 今周嘅英超都好多中堅啊防守球員好甩漏㗎 係啊好甩漏㗎其實呢個入球之前呢熱刺有兩腳嘅攻勢呢係幾乎入波㗎一球蘇達道嘅半單刀咁就響呢係右邊窄位就射高另外亦都仲有一球呢又係好近嘅熱刺呢兩球唔入呢結果就賴咗嘢。 半場囉。 係啦咁之後下半場啦咁就係深度啦。嗱呢個波呢咁就喺禁區頂位置嘩一級一射。 世界波。 就射咗個世界波出嚟呢腳波。呢腳波就真係冇得點挑剔啦好坦白講喺防守上。美其名要真係要挑剔嘅咪 Cavalry 囉。 唔夠緊身囉。 Cavalry 唔夠緊身同埋似乎佢個防守能力唔得埋同埋真係好容易俾深度咁樣 check 過囉。嗱咧呢個波咁樣一射，哇！真係冇可能有得救啊！呢個波 唔係咁有得解釋嘅 Cavalry 嘅話，因為佢真係跣低咗。 係啊， 係佢跣低咗啦，重心唔夠啦。 咁又即係唔怪得佢唔緊身嘅。 咁就2-1啦嚇。咁但係我都講過好多次啦，上個禮拜都講過熱刺呢隊波咧。領先住啦就好地地嘅咁但係呢即係如果佢落後呢咁就都好掹㗎啦咁好快喎又好快手喎三分鐘之後喎曼聯呢就輸一個即係熱刺輸一個12碼咁呢個12碼呢咁就又惹人評論喎 有嘢講咩呢球 嗱有嘢講㗎因為呢係有嘢講㗎嗱呢個波呢我哋陣間睇返慢鏡頭就留意其實呢就係、是、呢個呢係韋碧克就踢落去落嚟先至手到嘅咁呢個波下咁就當然嚟講呢就其實我都會覺得呢個波就雖然係韋碧克主動踢落去即係洛里斯隻手度但係都係12碼嚟嘅都應該係12碼嚟嘅。咁朗尼射中間呢就射入咗朗尼就都好耐冇射過12碼囉咁呢次呢就射入咗。咁似乎大家對於球12碼都嗰、那個判罰都冇乜大爭論但我睇坊間呢都好多時候話係咪插水啊係咪真係咁樣都係12碼。 因為當曼聯獲得12碼嘅時候呢總會係4-4、2-4啊插水啊。 點都係㗎啦，其實一定有㗎啦。 唔係，通常都係曼聯半十二碼嘅時候，通常都會咁。 係咯，通常曼聯有嘅一定係咁樣講嘅，所以都唔奇怪嘅。 咁啊，其實過咗呢四球波之後咧，我啊覺得呢場波嘅戰情咧就相對 膠著、 膠著同埋平淡一啲嘅，即係嚇。其實及後嚟講，你就算我即係喺度睇住場波咧，即係坦白講都係有啲想法。嗱，呢個波啦，其中 最近嗰球咯， 最近㗎啦，咁就右邊俾落嚟咧，就唐身後備入替咧，都有一腳幾乎啊去到咧係大約小禁區頂位置咧，幾乎差到貪到就有㗎啦。 貪到就都唔知嘅， 啊貪到機會好大啦，機會好大啦， 大啲咯。 咁就其實呢場波總體就二比二。你話打成點嚟講，我覺得雙方都係普普通 和波合理咯， 和波叫做合理啦。曼聯就鄉村詹姆斯喺中間嘅中場嘅表現就可以啦，叫做比起佢打左邊係好啲嘅感覺上。咁就熱刺嚟講，就呢個陣容真係打個保連奴打攻擊中場，只能夠叫做可以啦。 嗯 啊，但係始終都係冇艾力神咁好嘅，講真就 我諗佢保連奴嗰隻就唔係話本身好靈巧嗰隻進攻中場啦，佢你覺得佢有攻擊性，其實可能係有時佢喺後冚上嚟嗰下， 即係一下飆甩咗人哋個波嗰啲。 你哋以為即係你哋布防通常都係布曬喺前面，你好少會後冚嘅中場會好少留意到噶嘛？通常後冚嘅中場係多好多空位同機會嘅。 係 咁，可能你就變咗咁樣，你覺得佢有嗰種攻擊性喺度啦，但係佢又冇爺爺托尼嗰種咁嘅靈巧咁嘅技術，咁變咗佢推咗上去其實好平平無奇嘅。 嗯， 同埋你計都係嗰句啦，都唔係依賴一啲前鋒，即係蘇達道依然係發揮唔到作用啦。 蘇達道依然都係好麻 煩，都仲係一個罰球一個世界波。其實呢場波叫熱刺少有可以入咁多波啦。即係叫佢入到兩球，但係呢兩球都係咁啱係時內運到咯，可以咁講。 嗯， 但係佢自己又守唔得好咯。 啊，總體嚟講就呢場波真係相對係比較平淡啲啊，即係坦白講。 咁啊 呢場波叫做打得比較好嘅，我經常讚佢朗尼啦。因為始終呢個球員仍然都係維持咁多嘅走位，仍然維持都係即係個活動範圍依然都咁大。咁啊，但係講熱刺嚟講就一對防守中場 OK 嘅，深度射入一球好靚嘅波啦。 係啊， 丹比利喺中場都好多埋身嘅搶截都做得唔錯。啊，咁就呢場波就咁樣。 保阿斯保住個帥位咯， 保得住。 唔係呢場對波嘅發揮係正常翻咯， 好翻啲，係 咯，好翻好過之前啦。 啊， 如果唔係就危嘅。 O K， 有啲危。 好，仲有冇時 間？今個禮拜炒有啊， 仲有時間 可以講多一兩場。 哦，咁啊，講下利物浦啦，不如。咁啊，侯城對利物浦。咁啊，睇完場曼熱刺對曼聯之後，再睇侯城對利物浦咧。利物浦啲 fans 大鑊啦， 好開心 啊！你好開心， 唔係利物浦， 佢係好開心， 佢又開心，啲利物浦 fans 就 成晚喺我側邊喐我啫。 啊，咁啊，其實呢場波咧，一睇嗰個陣容嚟講咧，即係後勝就我睇翻啲記錄咧，係第一次打3-5-2嘅後勝。呢場波係打3-5-2嘅，咁就至於利物浦嚟講，呢場波有幾個好得意嘅即係陣容上啦嚇。第一咧就係軒特神打攻擊中場， 咁得意？ 係啊，因為佢嗱，如果根據睇翻即係喺 match 讀，即係我哋嗰、那個即係電視嚟講所睇嗰個陣容咧，本來就應該打一個平排嘅所謂叫做三個嘅中場，但係咧其實你睇翻場波就好得意，盧卡斯利華就鬥後啲嘅， 係 謝拉特咧就上落位嘅，即係上落落喺個攻擊同防守。 謝拉特上上落落， 係啊，即係喺個上上落落嘅，軒達神就打得上啲嘅，零零舍舍係突前啲嘅啊，因為。其實你而家我哋睇而家電視呢、這個佢嗰個陣容咧，同佢場裏面所 present， 我覺得係有啲唔同嘅。摩西斯同 Sterling 咧就開頭係打得好邊嘅，開頭係。 我覺得佢呢個陣都唔啱。摩西斯開頭係右邊嘅。 係右邊，係啊，係右邊。Sterling 就 Sterling 都係右邊嘅。 啊，兩邊咁，但係兩個個問題就係話兩個都係拍得好邊啊，即係同蘇華雷斯本身嘅配合根本配合唔到。即係你睇 Sterling 好坦白講，即係咁耐冇出，同埋佢嗰種嘅腳法啊，完全配合唔到蘇華雷斯。蘇華雷斯喺前面得個基本上叫一支弓 咁啊，一支公拍住嗰個軒達神，更加就唔能夠。 我真係怕 Q 咗羅渣士咧，佢永遠都好似雲加上身咁啊！佢就好似成日都要安排一個年青嘅球員上去，俾佢唔知係吸收經驗啊，定係覺得佢有 potential 啊？但通常而家我哋見到利物浦所有嘅年青球員，其實大部分都係半生熟。 嗯， 即係已經走咗個 Sophie 嘅啦，已經 係啊。 但係而家呢一班仲係未可以接到一線咯。 嗯， 就算包括你話今場依然打緊左閘嘅費拿根，我都唔覺得佢係一個好好嘅球員。佢只不過係做一啲好，即係佢做足佢個羅渣士安排嗰啲本分。 嗯， 但係你話佢有咩創造性，佢係毫無創造性嘅。 嗯，咁啊呢場波啦，第一球波就咁樣入嘅，咁啊呢個咧利華摩亞就喺右腹。即係大約廿多碼，廿零三十碼咁嘅射波，咁啊省到阿史基泰爾改變咗個高度，就凹死咗米盧列。 今場史基泰爾好似幾 喎？ 呢球黑啫，呢球黑啫， 都 正啊，好正呢個波啦！一射就省中，咁啊改變方向，陣間仲有一球嘅，陣間嚇呢個史基泰爾。嗱呢個波就冇計。 呢球你唔怪得佢嘅， 冇得怪嘅， 冇得怪嘅。 但係呢場佢係有啲黑仔，係 黑仔， 係黑仔。 呢球喺一個。作為一個防守嘅技術嚟計，我哋都已經係 count 佢係 block 嚟噶嘛。 係啊， 只不過 block 咗去第度啫嘛。 只不過好唔好 block 到直頭係放翻喺人哋嘅前鋒個頭殼頂。 係。咁啊，但係其實呢場波咧，我哋講嗰兩嗰 pair 中堅，即係阿史基泰爾同埋托尼咧，其實表現即係今場波輸三粒啦。即係雖然嗰三球波咁就呢球其中一球唔關佢事，但係總體表現都係麻麻。 唔係，其實上半場係，我覺得係上半場同下半場嘅反差好大。上半場其實佢同高路托尼咧，其實係好穩陣嘅。 係。 但係唔知點解咧，下半場係突然間有七十零分鐘嗰陣時開始咧，唔知係咪跌跌地鍋啊，同埋有啲唔知做乜鬼嘢，即係佢係好心不在焉咁樣樣啦，即係變咗係好差咯，踢得係 Skrtel 係真係 曳啲啊， 真係 曳啲， 其實真係。俾我讚壞咗當初即係上一集講話佢今季初佢同托尼其實拍嗰三場咧係幾好嘅。 好啦，咁跟住七分鐘之後啦，利物浦追翻嘅，就係謝拉特左副罰球，跟住咧就一扯。 卢卡斯要讚喎。 啊，卢卡斯就 或者斯基泰， 斯基泰一扯就扯開咗個人牆， 係咯。 咁啊啱啱喺個嗰個扯開咗人牆嗰個位咧。咁就將個波咧就射咗入去。 因為嗰下啱啱偷到個龍門咧，向翻人牆嗰邊裝一裝嗰下咧，就射埋去啦。 係， 所以呢 咁啊翻身翻唔切。 所以呢個波就其實就謝拉特都叫做射得 要讚嘅， 靚嘅。 咁啊，悲劇又咧。 咁啊，但係跟住啦，好快啦，咁就去到72分鐘咁上下啦。咁就咧，其實咧就後城咧就追翻嘅。咁但係之前咧。都有一腳㗎，呢個摩西斯近門咧都係幾乎就射入，咁啊但係就俾龍門咧咁就擋翻出嚟嘅，呢個波就組織好靚嘅，右邊傳翻出嚟，小禁區頂摩西斯一射，咁就俾龍門麥基格就擋翻出嚟，咁啊跟住呢個波啦，咁咧就。中間兩個中堅就爭頂，去到禁區頂就咧，跟住咧再輾轉之間就去到美爾拿，咁入到去禁區左副位一射咧就入網，這個、呢個波咧。嗰 pair 中堅咧， 好論盡啊！ 爭頂咧，都真係比較弱啲嘅，似乎嚇呢個。 但係高路泰搭史基泰爾啊， 係啊，咁 但係點解用史基泰爾咧？ 唔係佢一樣用開㗎嘛， 用沙 講嗱呢個波兩個 唔知 兩個爭住一齊頂嘅，咁啊跟住咧一射又散翻，跟住輾轉之間就美爾拿就射入個後防，相當之 混亂啊！ 嚇、啊，真係好論盡。即係可能係，即係可能弱勢啦呢場波，因為總體嚟講，後城嘅攻勢都唔少嘅場波，反而嚟講，啊咁就你見到托尼呢場波， 好掹憎啊！ 其實托尼呢場波就真係打得唔係幾好嘅， 係 唔係幾好嘅？ 但係其實呢球佢其實幾下個波都係突然之間撞咗落佢隻腳度，佢解圍唔到、 我覺得係史基泰爾更加唔好咯。其實呢場波係佢哋嗰個中堅嘅分工咧，佢哋冇咗前後嗰個防守層次，即係變咗嚟嘅，你見佢其實兩球都係兩個都係 overlap 咗個位，係即係佢哋揾唔到個分工喺邊， 真係唔知點解係咁。 即係季初其實係有時 Skrtel 係飆出嚟多啲嘅， 季初好啲， 其實係托尼係鬥翻嗰個位嘅，鬥翻嗰個位嘅，但係唔知點解呢場波好似兩個都可以鬥。 你同我好似鬥咁樣樣，越鬥越深，咁變咗其實好多時嗱呢球又係啦，輸波呢球兩個拍埋同一個位，變咗走甩咗嗰個， 係跟住嚇到史東嘅中間禁區頂一射， 佢塔 Q 㗎， 一射又俾史基泰， 其實嗰球 飛身 插 水改變方向就射入呢個波。 但係其實如果史基泰爾唔頂，夏洛史東係射唔入㗎咯， 係射唔入㗎，射唔入。 因為佢擺明係佢想接個波，但係佢塔 Q 㗎，夏洛史東 係。嗱呢個波我想大家留意一樣嘢就係、是。留意高路托尼企嘅位置，嗱呢個波應該就擔呢個薩保爾嘅擔當。嗱留意高路托尼，嗱一個標啦嚇，跟住就嗱，其實我想講就唔係高路托尼呢樣嘢，其實咧嗰陣時高路托尼當佢後成嘅球員，即係解圍後場咁嘅長傳嘅時候咧，高路托尼就唔知佢竇得好厚。鬥得後到咧，呢、這個殺步咧係冇越位嘅，可以。 係。 其實喺嗰個位嘅時間咧，應該即係當阿後成即係喺後場嘅時間咧，應該高路托尼就拱上啲嘅，就冇可能企到直情喺。 嗱，首先一樣嘢，我覺得呢佢如果出高路托尼嘅配搭咧，一定係打 cover。 嗯。 但係呢球波，我覺得咧係 Skirtle 佢哋本身自己咧去唔曬一個人。 係。 佢係有啲捉錯路，然之後翻轉頭，但係高路托尼。就太過驚佢甩流啊，所以再上去補佢個位。即係如果正常嚟計咧，如果 Skirtle 佢你係真係標咧，你應該係食曬佢成個身位噶嘛。但係佢可能 我諗我意思係話咧，係當啊嗰、那個後射球員後場已經本身喺後場嘅時間咧，我叫高路托尼咧，其實我拉眼好似仲喺禁區入邊 好 係啊，仲喺禁區入面，即係當佢一個長傳俾佢嗰個呢、這個後勝嘅前鋒殺保嘅時間咧、就正常嚟講應該高路托尼嘅位置咧，就應該裝到殺保合西嘅，就應該唔會俾殺保咧喺左邊咁鬆容推到個波，根本就已經越位嘅。咁但係佢居然仲喺個禁區入面，咁所以成件事就即係托尼呢個波，我就覺得有啲奇怪，唔知係我見到個鏡頭係好似托尼係有啲傷嘅嗰陣時，所以咧就 亦都可能係，亦都可能係抽到只腳， 係啦、抽只腳啦，所以睇下呢個波啦，佢根本嚟呢個位邊有可能啊高路托尼仲會喺個禁區入邊㗎？真係好坦白的説啊，咁就所以。即係呢個波，我覺得即係高路托尼係唔知咩事，我唔明咩原因點解會當後勝嘅球員喺後場嘅時間咧，仲係會喺自己嘅禁區入邊，所以呢腳波我就覺得托尼係唔知點解。如果係要孭嘅，我覺得係托尼要孭嘅呢個波。 同埋今場波係完全希達神係幫唔到盧卡斯咯， 係 做唔到第一個屏障咯。你以為你真 係？我懷疑佢根本唔係想做第一個屏障啊！我覺得佢係打攻擊中場。 係咁，但係你打攻擊中場啫，冇人叫你全部時間都係一個 attending position 啦，大佬係咪先？ 唔係最慘就係、是、即係我啊，之前都講就話咧，因為Sterling 同阿摩西斯就抹得好邊，咁蘇亞雷斯就冇乜人幫，咁咪軒達神想去幫下咯。咁但係你知佢嗰啲腳法，我都講過好多次，佢唔係攻擊球員嚟㗎啦，大佬佢同蘇亞雷。先點夾啫？嗱，反而下半場咧換翻郭天奴入嚟咧，其實就好翻啲嘅， 係好翻好多， 好翻好多嘅。 即係唔知點解你又話一周一賽咧都要搞咁嘅輪換，即 係 今季即係羅渣士有少少係膠膠地嘅，其實真係。 其實我就覺得可能係今周因為快車， 係啊， 咁就所以 佢要留力， 所以就做啲輪換啦。咁就諗住後勝對住後勝呢個陣都夠玩啦，點知就。玩親 點知點知會賴嘢啊！ 即係玩親自己啦。 我都唔知個輪嚟用乜鬼嘢，即係老實講，你 一個禮拜踢 其實一個禮拜踢兩場係正常。 係。 即係間唔中一個禮拜踢兩場正常。 但係佢應該係需要，即係尤其是後防嗰兩件中堅，佢係需要有啲唔同嘅配搭，等佢哋自己摸熟嘅。 唔係，我諗就 啲默契係要靠。 唔係，我諗就殺高應該比佢打多啲。係。講真。 但係殺高佢到即係上個禮拜都講過啦，到而家其實都唔係好用。 係咯。 嗰個係一個奇怪。 我就好奇怪啦，知道你自己傷咗啦。 係啦。 仲要傷好似唔知六。 同埋呢場布魯士就睇得出對面可能真係冇乜中場可以用啦，所以今場就排夠五個中場。 係三二啦。 同佢搶咯。 係啊，結果輸曬咯。 啊，結果就係咯，利物浦就唔夠搶。 同埋佢都識用客道史東咧，知道佢一個覆蓋面唔係話非常之大嘅球員。 係。 所以佢身邊有好多球員鬥住佢嚟，變咗發揮到佢嗰個攔截作用好大。 係，冇錯。呢場波克杜士東係打得好好嘅，一對即係你話摩亞克杜士東。 總言之，後勝啊開大，今季都經常會出現㗎啦，繼續可以 件貼住佢嘅。 好啊，咁就我諗就去到呢度先，我哋上半場，我哋下半場繼續講埋其他英超。好。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 古語有云，唔嫖唔知身體好，唔賭唔知時運高啊。 關咩事啊？屌你！一個無定向、無主題嘅節目。 無主題聽乜啦？咁你想 一個冇既定主題、齋吹水嘅節目。 仲有咩？ 二十歲、三十歲、四十歲嘅男人、男仔一齊上嚟吹水，廣東廣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亂噏一堂。 支持佢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題？ 屌你！